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一座建筑物可以有多个功能，举例话教堂，第一个印象就是被人崇敬上帝的地方，但是同时教堂亦都可以成为教会展示权力和威望的象征。就连艺术品都一样，当沾染了权力、金钱、政治，就展露出超出艺术本质的另一面。这一面是好是坏，我们未必可以下定论，只不过在各种力量影响之下，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非常在建筑物之中建筑师的意念和创意，或者我们就可以称这种感受为建筑意。 在俄罗斯诞生的构成主义深受欧洲前卫艺术和工业美学影响，构成主义挑战传统雕塑，只是着重单一材料塑造立体造型而忽略空间的特点，提倡运用多种现代材料，例如金属、木材、玻璃组装成立体雕塑。这种构成主义的雕塑造型抽象，着重表现不同材料特质和组装手法。1917年俄罗斯革命爆发，直接影响构成主义的发展。革命后数年，建筑活动几乎停顿，建筑师只能够在图纸上面勾画出心中的乌托邦。一班建筑师认为应该将构成主义应用到建筑之上，但是他们将构成主义添加政治色彩。他们认为艺术不应该只是追求陶冶性情，而应该服务革命后的新社会，达到改良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因此构成主义建筑有两大政治目标，第一，担当宣传政治信息的任务。不少构成主义建筑为了宣传新成立的苏联而建造，设计运用抽象而现代化的造型，刻意与俄国历史传统脱钩。第二，构成主义建筑配合苏联的新社会秩序，设计集合住宅和工人俱乐部等新建筑，为社会主义运作提供了新的场所。 我哋对上咧13集嘅建筑二咧，都不断咁同大家讲咗好多西方嘅建筑史啦。咁但系咧，我哋成日讲欧洲嘅国家咧，好似有一个国家咧，总系喺我哋嘅视线范围以外，唔系特登去遗忘佢嘅。可能系咧，就算系当时嘅欧洲人咧，对于呢个国家咧，都可能有一种唔同嘅印象嘅。咁究竟呢一个系咩国家，好似又神秘得嚟咁特别嘅咧？咁就系俄罗斯啊。咁我哋咁多集以嚟咧，好似都冇乜特別提過俄羅斯嘅建築嘅，即係稍微可能拉到少少嘅咧，就係講緊去到拜占庭時期嗰個時代咁啊，亦都有牽連到即係俄羅斯嘅一啲建築啦。咁而今集嘅我哋嘅建築二咧，將個視點咧咁啊，由我哋之前講咗好多工業革命啊、歐洲啊、美國啊，带大家去到俄罗斯，咁啊睇下俄罗斯嘅一啲建筑风格。咁但系咧，当然个时序咧就会跟翻咧我哋上一次讲到啲新艺术运动同埋啲装饰艺术风格。咁之后咧，其实俄罗斯咧亦都有诞生咗一啲嘅新嘅建筑风格，亦都咧会影响到之后嘅建筑史嘅。 简单啦，即系因为今次主要系同俄国有关系啦。咁其实大家有印象就系最早可能系譬如基辅罗斯啊、波兰大公啊、 俄羅斯大公時期，中間橫斷咗幾百年嘅就係所謂蒙古侵略之後嘅時期，咁所以譬如我哋講話，其實俄國裏面係融合咗所謂本土即係所謂嘅羅斯嘅體系嘅人種啦，咁然後亦都有塔坦嘅一啲人，咁然後亦都有所謂蒙古嘅影響喺裏面，咁所以其實佢本身係一個好東方嘅國家嚟嘅，即係帶有強烈東方味道嘅國家。我哋今日講呢個時段之前，就係所謂長嘅所謂羅曼諾夫王朝嘅時候咧，就係由彼得大帝咧就建立咗一個親西歐嘅向歐洲學習嘅一個整體嘅體系。咁就係由嗰陣時開始咧，就係一種好東方嘅同埋純粹東正教嘅一種美學啦，同埋建築風格咧，慢慢咧就嘗試融入西方嘅體系入邊。咁呢個時候咧，其實佢一直長期咧都係一個跟從者嚟嘅。即係其實佢就唔係一個創先者嚟，因為佢學習嘅個過程。咁其實佢同其他好多亞洲國家都係慢慢建立一個現代化嘅體系。甚至呢個我哋去講少少，即係蘇聯嘅誕生係喺回咩事啦。咁其實同之前我哋講芝加哥嘅時候都有啲聯繫可以讀。其實講芝加哥嘅時候，我哋講過所謂五一勞動節嘅誕生啊，五一嘅一啲嘅暴動啊，同埋所謂八小時工作制啦。咁即係話係當時爭取。咁其實當時點解會咁樣爭取嘅咧？其實就係所謂嘅第二國際，即係話共產主義咧係啦，馬克思推動嘅第一國際啦，咁然後就係恩格斯為核心嘅第二國際時期。其實當時主要喺美國做嘅，當時喺美國誕生，但係之後咧喺發達國家咧一直去做咧，就發覺應該係工人階級去改變嘅。都可以舉個例啊，譬如孫中山當時想加入第二國際嘅，即係成為一個共產主義組織嘅一部分，大同盟會，但係被拒絕，因為佢認為中國係做唔到共產革命嘅。因為太少工人，都冇工人點革命呢？即係咁，咁所以其實當時嘅革命嘅目標就喺美國同埋法國同埋德國嘅。譬如對多個例，譬如德國嘅社會民主黨，其實當時係共產主義組織嚟嘅，第二國際入邊，咁就後來就被逐出，咁就係一個咁嘅過程。咁所以其實好強嘅共產主義影響成歐洲，亦都同我哋之前有幾集嘅即係所謂創新啊嗰啲部分有關係。呢一批人全部都係啲嘗試改變世界、團結工人、帶動工人革命嘅一啲嘅部分而嚟嘅。咁所以就算你點拒絕都好啦，所以嗰個庶民嘅影響係一步步增大。咁好啦，咁點解會喺俄國係結果誕生呢？其實同1905年，即係話1917年就係所謂嘅十月革命啦。再早之前呢，其實就係1905年嘅一次，你可以叫革命或者動亂有關係。咁其實簡單嚟講咧，就係因為就日俄戰爭之下，俄國係輸咗。俄國嘅特性就係咧好強硬政治，一輸仗就大件事。總之一輸仗咧就亂噶啦，輸俾日本啊，當時一個小國冇理由輸嘅，同埋喺優勢兵力之下，海陸都輸，大震盪咁啊，冇辦法啦。羅曼諾夫王朝咧就要決定一個開放，咁就決定咧就係準備議會啦，開始大家可以有選舉啦，種種嘅開放，其實同我哋中國面對嘅所謂君主立憲係好相似嘅一個狀況嘅。咁但係我哋即係所謂嘅中國咧，就面對緊就始終係列強侵襲啊。但係俄國咧面對嘅就係一次世界大戰。一戰就唔同啦，第一你係主戰場，一次大戰嘅時候，俄國嘅軍隊根本就冇辦法係同其他嘅強國咧係競爭，因為當時有落後嘅啲軍隊。咁同埋一直咧被打嘅時候咧，就將喺當時前幾年咧所謂經濟改革，因為咧就廢除咗農奴制，私有財產開始有啊，大家開始耕作咧嘅成果完全冇曬。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俄國咧得兩個選擇嘅啫，一係咧就即係繼續打仗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撤出戰爭。咁當時咧其實咧就列寧咧就有一個好大嘅爭議嘅，同後來即係托洛斯基有好大嘅爭議，就係所謂嘅多數派同埋少數派嘅一個爭。咁多數派少數派好容易被人誤會嘅。大家認為多數派咧，其實係咩？就係列寧嗰邊嘅型嘅人。咁其實一次選舉裏面舉手多人贊成佢嘅啫。其實多數派咧係希望係少數精鋭嘅，即係話咧建立一個中心嘅少數精鋭嘅共產黨，然後咧仲嚟推翻個制度嘅，咁就叫布爾什維克。咁少數派咧就叫曼什維克。咁曼什維克咧就係話咧應該你建立一個社會大多數，大家都嚟，咁然後咧就去再用咁嘅方法建立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咁最尾當然咧就。所謂多數派嘅列寧咧，係喺討論裏面得到優勢，咁而結果咧，列寧咧就係、是、當時嘅爭議就1905年咧，就係、是、佢寫《怎麼辦》嘅時候，咁就大抵10年之後佢就成功咧，就係、是、帶動咗俄革命，就推翻咗即係羅曼夫王朝。咁因為咁嘅過程之下咧，俄國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實在頂唔上戰爭嘅，係崩潰。咁其實我哋都講咧，俄國嘅革命及蘇聯嘅撤出一戰咧，其實就係一次世界大戰終止嘅原因嚟。簡單講就係咩呢？就係、是、因為當時嘅戰爭嘅先進科技殺人太容易，但係呢冇辦法急速推進，因為冇坦克車。而呢防守嘅技術呢係先進，因為日戰好，所以呢大家都冇辦法打，只係啲人不斷咁死。 咁所以死到最盡咧，大家個國家頂唔順咧就崩潰。咁所以一次世界大戰參與幾個國家，譬如德國啦、奧匈啦、俄國啦，其實全部都政體改換。咁所以十月革命嘅成功，其實都係一連串嘅戰爭嘅後遺症同埋結果嘅誕生。咁所以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咧，其實工人咧係少數嚟嘅，即係好少工人而就農夫啊農民帶動嘅一次嘅革命。 咁而俄羅斯經過咗咁多嘅戰爭啊或者係革命之後咧，咁出現咗一種新嘅景象嘅。咁而無論係喺政治嘅體系底下啦，咁又或者係我哋翻翻嚟我哋嘅主題講翻建築咧，其實咧經過呢啲嘅大風大浪之後咧，開始有一啲新嘅思維咧又誕生咗。咁啊當然啦，共產主義咧對於當事人嘅影響咁深咧，會唔會共產主義亦都影響到其實當時嘅建築 嗱？正正咧就係我哋正話所講嘅，正話第一題、第二國際、第三國際就係話，當時其實一個歐洲先進國家嘅一個推動嘅一個社會改革嘅運動，所以其實當時嘅社會思潮咧，其實一個同今日我哋想象中嘅所謂共產主義帶一種東方色彩啊，或者係老人家為主嘅，其實完全唔同，其實一班好先進、好開明嘅後生仔嘅一種激進運動嚟。咁、所以當時藝術風潮都係相當激進，佢哋推倒所有舊嘅東西，對於舊東西所有嘢都不滿，同埋認為咧可以用科學方法去解釋。好多唔同嘅東西，即係用科學嘅方式去解釋，俾文學啊、藝術啊、建築啊好多嘢咧，都可以用咁嘅方法去更新同埋改變。咁所以我哋會見到嘅，我哋講嘅所謂俄國嘅主要好多運動咧，其實唔係我哋想象中嘅俄國啊、蘇聯啊，好古板啊嗰啲，完全唔係嗰回事。 咁喺呢個俄國革命之後咧，其實就對即係建築咧有個好大嘅衝擊嘅。第一樣最大嘅衝擊咧，就係將原本咧建築咧作為一種藝術咧，變成咗咧建築咧係帶有政治嘅意味嘅。嗱、剛才咧阿卓然咧就提過，就話即係俄國咧其實喺革命之前咧，都已經係一個好前衛啊，即係好激進嘅思潮咧好多嘅一個地方嘅。當時咧已經有一班藝術家咧係提倡咧呢個構成主義嘅，又或者有時我哋會譯做即係建構主義咯。呢個構成主義咧就好受到咧當時咧歐洲嗰個抽象嘅畫派啊，同埋立體主義嘅影響嘅。我哋上一集咧，阿卓然都約略提過畢加索啊嗰啲立體主義，佢哋點樣咧，即係喺畫裏邊用一個二維嘅媒體去表達三維嘅唔同角度去睇同一件嘅事物嘅。呢班俄國構成主義嘅藝術家咧，佢哋係進一步咧挑戰呢啲嘅諗法嘅。譬如咧，我哋傳統嘅雕塑咧係啲乜嘢咧？其實傳統嘅雕塑咧來來去去咧，我哋都係用單一嘅材料咧去塑造一個立體嘅造型嘅。譬如我哋有嚿石，我哋將個石咧就變成一個大卫像，我哋有嚿木，我哋又雕刻个木就成为另一样嘢。咁但系咧，构成主义嘅艺术家咧，就直接咧就挑战呢一个谂法，就系话咧，如果我哋用唔同嘅材料，而我哋唔系用一个实体去雕塑，而系咧将一啲材料去构成同埋去组装埋一齐，我哋就可以喺呢个组装嘅过程里边咧，形成咗一个空间喺度。嗱，举一个例子咧，就系话，如果一个雕塑系一个石像，好似大卫像，咁佢系一个实崩崩嘅嘢啦，系一个冇空间嘅嘢嚟嘅。但系如果一个即系三维嘅立体嘅雕塑系好似我哋喺公園玩嗰啲鋼架咁，佢只係咧即係用一啲金屬，咁但係佢就做咗一個既係立體入面亦都有空間嘅一個作品嚟嘅。咁但係如果咁樣做嘅時候咧，我哋所要表現嘅咧就係話，即係個裝嵌嘅方法咧就變成咗好緊要啊。咁所以先至會有呢個名咧叫做構成主義。咁所以咧，當時嘅藝術家咧，佢哋做雕塑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反為咧用咧唔同嘅材料，可能木材啊、金屬啊、玻璃啊，將佢哋咧組裝埋一齊，就去表達咧嗰種材料本身自己嘅特性嘅。 嗱，第一樣有趣嘅係咩咧？就係嗰個所謂嘅複合物料咧，就喺藝術上面咧，其實係當時一個新嘅思潮嚟嘅。即係畢加索亦都話畫係用筆畫嘅，但係咧當時好多時咧又所謂拼貼嘅技巧喺嗰時誕生。嗱，第二個問題咧就比較抽象，不過好有趣，就係咩？咩叫真神？嗱，喺一般我哋以前講咧，就係以真啊，即係越似啊，就係越真，即係話栩栩如生、生動嗰個咧，就係真實。咁但係咧，依一批嘅所謂我哋叫做構成主義者，佢哋認為咧就唔同嘅。佢話咧，表象咧係虛偽嘅，係假嘅。所以咧，咩係真咧？反而去翻一啲最基本嘅，譬如正方形啊、三角形啊、圓形啊呢啲嘅東西咧，先至係真嘅。所以喺繪畫上面咧，或者藝術上面咧，佢就演變成一個用呢啲嘅矩形為主嘅一種嘅繪畫嘅方式。我哋要剝咗個面嗰陣嘅表象，嗰啲表象拆開曬之後咧，裏邊嗰個嘅部分先係真正嘅真實。咁點解會咁嘅諗法？就係當時嘅俄國咧，即係文學思潮裏面，即係所謂形式主義。咁你譬如佢名言嘅叫使石頭石頭起來。即係咩意思呢？就係話我哋成日都見石頭，係嘛？所以石頭係點？其實你以為你記得，但其實你唔知道。其實每一嚿石頭都係唔同。我哋要通過所謂真正嘅藝術，令到嗰樣平時已經被淡忘嘅東西重新鮮活起上嚟。 所以你抽出个表象之后，佢哋就会尝试去揾佢中间真正嘅部分系乜嘢。你听到你都知道系一个好激进、好先进嘅思潮啦。但系当事人真系咁谂，因为点解？我哋连最古旧嘅俄国都可以出得翻，我哋的确系可以更新所有嘅事，包括艺术上面都一个全新嘅革命喺度。咁其实所以见到佢哋嗰种向上啊、开扬啊、尝试青春爆发嗰个味道喺度。 所以呢啲激进啊、前卫嘅谂法咧，用咗喺建筑上面咧，都系包含咗呢啲元素嘅，就系用一啲比较抽象嘅造型啦，同埋去表达咧唔同物料自己嘅特性嘅。咁但系咧，即系喺俄国革命之后咧，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革命完之后，其实就冇嘢做嘅建筑师，因为即系你革命完咧，即系满目疮痍啊，唔会话即系有好多工程咧要你去做，又冇皇帝揾你啦。咁所以咧，当时咧嗰班建筑师其实就冇嘢做，佢哋唯有做乜嘢咧，就系成日去倾啊呢啲咁嘅设计嘅概念。咁所以当时咧，其实咧就好多建筑师咧就组成咧唔同嘅小组，每一个小组咧都会有自己嘅概念嘅，即系我哋今日所讲嘅构成主义咧，即系其中嘅一大堆人咧，佢哋系咁样嘅谂法，亦都有其他咧好多唔同嘅人咧系谂紧其他嘢。咁啊，当时咧即系呢啲咁嘅小组咧系成为咗好流行啊，同埋咧每一个小组咧成日都会有自己嘅宣言啊，自己认为建筑啊系应该点样嘅。咁特别系咧即系革命咗之后，咁嗰几年冇嘢做，唯一咧肯俾嘢你做嘅咧，其实就系即系新嘅政权。咁所以咧，新嘅政權，譬如佢當時咧就會要求呢建築師咧幫佢哋去設計一啲嘢，好多時咧都係一啲宣傳呢個新嘅共產主義嘅一啲嘅作品嚟嘅。咁所以直接咧就令到呢個構成主義原本就係一個前衛藝術咧，變成咗一個帶有政治意味嘅一個建築嘅一個思潮。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 仰望廣闊聆天嘅人類足跡， 感受超出詩意畫意嘅鋭感。 建築二。 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到俄国咧，因为革命啦，咁而咧对于成个国家咧，可以话系带嚟一种全新嘅风气。咁对于呢一种咧新嘅改革咧，当时嘅人唔单止系个政权啊，甚至系所有嘅国民啊，都对于未来咧可能都有一种嘅向往，亦都咧有一种希望全个世界啦，即系唔单止系佢哋自己国家，而系咧要将呢一种共产主义咧推出去。咁而呢个政权亦都赋予咗佢哋一班嘅建筑师啦，咁一个使命啊，咁就希望佢哋嘅建筑物咧可以推广到呢个共产主义，咁亦都咧可以作为我谂系共产主义嘅一种宣传品啦。究竟点样用一个建筑物去做呢一种嘅宣传咧？又或者系点样去加入埋当事人咁多咁激进、咁新颖嘅一啲想法去做一啲新嘅建筑物出嚟咧？咁大家亦都可以系上到去我哋嘅网站啦 ，rthk.hk 咧，咁喺我哋嘅建筑二嘅节目嘅版面入面咧，亦都见到我哋上载嘅一啲图片嘅。咁但系咧，大家见到我哋上载嘅一啲图片咧，好似都系一啲画作为主，好似唔系一啲实质嘅建筑物。 我谂咧，即系最重要嘅一个即系建筑嘅例子咧，就系话点样用建筑物去宣传呢个即系政治嘅信息咧？就系呢个即系第三世界国际纪念塔啊，就系由咧即系建筑师塔特林咧喺即系1920年做嘅。呢个纪念塔咧原本咧就系用嚟即系纪念呢个俄国革命嘅。不过咧即系1920年做嘅时候咧就咁啱咧就系头先阿卓源所讲第三国际咧啱啱就成立啊，所以咧佢就将呢个塔咧就改个名就成为即系第三国际嘅纪念塔。嗱，呢个塔咧，大家而家睇到嗰啲相咧，其实就唔系真系最后个真实个塔嚟嘅，其实只系一个模型嚟嘅。 见到佢个体积都系比较细啲嘅。 系啦，不过嗰个体积细都有6米高嘅，其实个模型啊，咁佢原本咧即系希望咧即系起咗出嚟啊，呢个塔咧其实就希望有400米高嘅，咁咧就希望咧系高过巴黎铁塔。其实咧就基本上系睇住巴黎铁塔嚟做嘅，系纯粹系想高过佢嘅。咁呢個塔呢，大家見到個外形好特別啦，用兩個呢螺旋形嘅鋼架呢搭埋一齊嘅。呢個螺旋形嘅鋼架搭埋一齊，咁就用一啲即係工業嘅材料或者工業嘅美感咧，表達到鋼鐵咧嗰個材料嘅特性嘅。咁但係咧呢個螺旋形嘅鋼架咧，其實咧唔係純粹係一個雕塑嘅，唔係純粹一個鋼架，佢入邊咧原來係有嘢嘅。入邊咧其實咧佢就有三個咧幾何嘅立體，就用玻璃做嘅，咁啊係懸掛咧喺呢個鋼架嗰度嘅。原本嘅諗法咧就希望咧有一個 個立方體係代表咗咧共產國際嘅立法機關啦，一個圓柱體係代表咗咧執行機關啦，同埋一個圓錐體係代表咗咧信息情報嘅通訊中心嘅。咁用呢個咁樣嘅構造咧，係代表咗而家我哋新嘅蘇聯嗰個工業化嘅成就啦，亦都入邊咧有即係共產主義嘅政治體系嘅組織喺入邊嘅。而且咧最特別咧就係佢希望咧即係呢三個嘅立體咧係可以自轉嘅。呢個圓柱體咧就每個月就轉一個圈，而呢個圓錐體咧就每日轉一個圈啊。咁佢咁樣做咧，其實就有個象徵意味，就好似咧即係而家呢個世界咧已經因為呢個共產主義而運轉嘅。 大家聽落好似好有趣啦，不過咧唔好覺得太誇張嘅啦。即係咧呢一種形式嘅建築物咧，其實同以前我哋講好多儀式性建築物好接近。即係其實佢起出嚟咧就唔係俾人住嘅， 係象徵意味。 係啦，佢象徵住表達住某啲東西。其實我哋以前古代好多雄偉啊，死好多人起嘅建築物咧，其實 都係啲方尖碑啊， 都係為咗咁樣而嚟嘅。咁呢個第一，第二就係話咧，即係第三國際嘅有趣之處係咩咧？就係第三國際咧係講呢次嘅俄國革命咧係起點嚟嘅，成個歐洲咧都欣喜若狂，我哋咧好快咧全個地球咧就會通過第三國際嘅努力咧就全球革命就成功，咁然後咧就實行呢個社會主義啦。咁亦都為咗同第二國際區分咧，所以第三國際都叫共產國際。咁就係同以前嘅社會國際係唔同嘅，即係咁樣。咁所以你會見到咧，佢純粹起嘅東西咧，唔係淨係為咗俄國嘅，唔係為咗蘇聯，係為咗成個即係 mankind， 即係為咗人類而做。咁所以佢講個時間啊、永恆啊嗰啲嘢咧，其實背後有個咁強嘅象徵意咧，都代表住嗰陣時嘅時代精神嘅。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塔特林呢個第三世界國際紀念塔咧，就係即係第一個作品咧，雖然冇起到出嚟，但係第一個設計咧，係真係想將構成主義由原本嘅即係個前衛藝術咧，就變成一個建築藝術嘅。 咁我啱啱聽完大家咁講咧，咁啊即刻咧就將佢攞巴黎嘅埃菲爾鐵塔咧做一個比較先，即係大家都係原意係用一種鋼材去做一個高塔啦。咁啱啱亦都講到呢一個第三國際紀念塔咧，亦都係瞄住巴黎泥鐵塔嚟做噶啦，咁啊希望係做得更加高過佢，或者喺個建築嘅構成嗰個藝術上面比佢更加高嘅。咁但係嗰種表現出嚟嘅感覺係完全唔同。巴黎鐵塔比較線條係簡單，或者可以話係以直線啊為主啊。咁但係咧呢一個第三國際紀念塔咧，就係好多嘅曲線啊，令到成件事唔會咁方方正正，而係有啲弧度喺度，或者成件事就冇咁我哋話啲鋼鐵咁硬邦邦嘅。 呢個都係嗰個構成主義建築嘅一個特色嘅，就係佢嗰啲形狀咧，佢個外形咧都係比較強烈好多嘅。即係你一睇你就已經知道，即係佢係好似好工業化，完全用鋼材啊，但係做出嚟咧嗰個外形咧係好強烈嘅。 咁但係最後我哋冇見到一個製成品出咗嚟喎，係咪好可惜呢件事 亦都可能係好事嘅。最後冇做到呢，就是、因為呢即係、就是、要做一個400米用一個咁樣嘅塔呢，其實嗰個即係所需要嘅鋼材嘅數量呢就真係好大。而當時呢鋼材短缺同埋嗰個政治其實唔係真係咁穩定嘅情況之下呢，其實就根本就唔會係可以即係容許到你即係起一個咁樣嘅塔。不過呢這個塔嘅模型呢做咗出嚟之後呢，其實就係喺當時蘇聯呢唔同嘅地方呢係巡迴展覽嘅。 系啊，即系作为一个 icon 咧，唔紧要咧，大大细细都可以做 icon， 冇乜紧要。咁同埋咧，即系正话都讲，钢材梗系短缺啦。当时苏联红军咧，即系革命成功之后咧，其实好长时间咧，就有八年时候咧，就系打紧所谓内战，即系红军白军咧就决战，咁就系支持旧嘅帝俄嘅军队咧，就同佢打咗好长嘅内战。咁所以我哋而家中国咧，成日都讲咩罗宋餐啊、白俄啊嗰啲咧，其实就系呢批军队输咗之后走难嚟中国嘅啲人嚟嘅。咁所以我哋话呢一段嘅所谓喺苏联发生嘅事咧，其实对于中国咧都影响好深远嘅。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 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 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咁我 我哋话咧，俄国革命对于俄罗斯或者之后嘅苏联啦，咁喺个建筑方面咧有一个好大嘅影响啊。咁除咗我哋头先讲嘅第三国际纪念塔呢一啲咧，主要系纪念性嘅建筑咧，其实我哋话一般人所需要嘅，譬如住宿，我谂呢个时期都会用一啲新嘅建筑形式去起呢一啲建筑物嘅，系咪咧？ 系啊，冇错啊。嗱，呢班构成主义嘅建筑师咧，佢哋即系将咧服务人民咧成为佢哋自己一个责任。呢个咧系喺革命之前咧，其实呢个构成主义冇呢个意味嘅。不过系革命之后咧，佢就将咗艺术咧要服务人群呢个意味咧，就带入咗去佢哋嘅设计嘅当中。嗱，特别系咧，即系一个国家由唔系共产主义变成共产主义咧，其实佢个运作系唔同咗好多嘅，人民嘅生活亦都唔同咗好多嘅，系需要呢班建筑师咧去创造一个新嘅建筑类型咧，去帮咧呢个即系共产主义嘅运作嘅。嗱，例如我哋可以睇一个例子咧，就系话喺嗰个时段咧，系发明咗咧集合公寓嘅。嗱，譬如咧，即系建筑师金兹帕格咧，就做咗一个公寓咧，叫做纳康芬公寓。咁其实咧，纳康芬咧就系俄文嘅一个译音嚟嘅啫。原意咧，其实就系人民财政委员会啊，因为系人民财政委员会咧要求咧做呢个咁样嘅集合公寓。 咁大家咧又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 rthk.hk， 咁喺我哋今集嘅建筑意嘅节目入面咧，咁我哋当然啦，亦都会上载咗啲图片咧，俾大家去睇住听嘅。咁啱啱所讲嘅纳康芬公寓咧，咁亦都咧有啲图片俾大家去睇得到。咁喺外貌上面咧，其实呢个公寓好似冇乜特别啫。咁点解佢同构成主义有一个关系喺度咧？ 嗱，外貌上咧就几似我哋而家嘅公屋嘅。嗱，但系点解集合公寓咧系咁特别嘅一个即系建筑类型咧？其实咧，公屋咧就唔系俄国咧，即系第一个去发明嘅，就系当时咧英国咧就已经有公屋噶啦。但系英国嘅公屋咧，其实咧就系屋仔嚟嘅，即系一个独立屋嚟嘅。每一个家庭咧，其实有佢自己嘅一间独立屋嘅，咁就系英国最早期嘅公屋。但系咧喺苏联咧，佢哋就需要咧一个集合式嘅住宅。点解要集合式嘅住宅咧？就系话如果我哋将啲人集合埋一齐住，其实佢哋有好多嘢咧就可以共享啦。譬如话咧喺呢个纳康芬公寓里边咧，每一个单位咧其实就好细嘅，就好似我哋而家公屋咁，个单位好细嘅。但系咧好多入边嘅即系功能上嘅嘢咧，就分咗出嚟咧系共用啊。譬如洗衣房啊，譬如佢亦都有即系餐厅啊、托儿所啊、厨房啊，都全部分咗出嚟嘅。咁即系话你自己个人嗰个家庭嘅生活空间咧就可以好细好细，但系咧其他嘅生活所需嘅嘢咧就分咗出嚟，就即系成为一个共享嘅空间。 其实咧，共产主义咧一直念念不忘嘅咧就系公社。咁其实即系共产主义最初咧就系都系巴黎公社，因为中国曾经有所谓人民公社。其实一直都系希望就系话通过一个集体嘅生活方式去改变，然后将一啲其实我哋人本身嘅各种各样嘅可以公共嘅负担或者要做嘅都交俾社会去帮你支持。咁你个人民能够解放去做你想做嘅事咯。咁呢个一个理想嘅状况，其实系好嘅。咁但系后来结果可能就系、是、可能你交咗个仔出去，你又未必合乎你想要嘅照顾，佢煮嘅俾你嘅饭又未必系啱你食，你想咁样一齐住，但你又想有自己嘅生活方式，咁就系因为咁中间个 struggle 或者冲突就喺呢度诞生。 不过佢个即系集合埋一齐住咧，唔系即系解放你出嚟咧去做你想做嘅嘢，其实系解放你出嚟咧成为一个生产嘅劳动力，特别系家庭主妇，即系你唔使再睇你嗰啲小朋友啦，你个小朋友咧就可以喺托儿所啦，你洗衫就唔使再用手洗啦，你去洗衫房洗得噶啦，你就可以去即系餐厅食饭啦，唔使煮饭啦，咁就有一半嘅人口咧去作出咗你劳动咯。所以咧，即系点解话呢个时段咧发明咗呢个集合公寓系咁紧要？其实影响埋我哋嘅，虽然我哋都唔系一个共产主义嘅世界生活，但系集合住宅呢样嘢咧就变成咗一个好重要嘅现代嘅即系生活嘅方式啊！另一个例子咧都系喺莫斯科嘅，就鲁萨科夫工人俱乐部啊，咁就系建筑师咧，即系梅尔尼科夫做嘅。咁啊，同样啦，呢个亦都系个新嘅建筑嘅类型嘅，咁就系咧做一个俱乐部咧，俾一啲嘅工人去享用嘅。咁啊，即系如果系国内嘅名字咧，就会叫做一个工人文化宫啊，呢啲咁样嘅建筑啊。咁其实咁样做法咧，亦都系啦，即系当所有人而家都要投入去劳动力嘅时候咧，咁佢哋嘅即系休闲生活咧，即系国家亦都会照顾到啦，咁就俾一个俱乐部你啦。咁而做呢啲咁嘅嘢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向即系西方其他国家咧去展现啊，究竟我哋点样可以即系可以照顾到我哋工人嗰个生活啦。 咁但係我哋呢睇返我哋嘅網上面嘅網頁上載咗嘅圖片呢，咁就見到呢啱啱 Carmen 所講嘅魯薩科夫工人俱樂部呢，佢嘅外貌又同納康分公寓嗰種平實啊又唔同啲喎，即係喺外貌上面就咁望落去呢就已經覺得佢係比較搶眼嘅。 係啊，而且呢佢即係嗰個搶眼呢就似返呢我哋之前講呢即係構成主義嗰個特色，就係呢即係好強烈嘅一個外形嘅，即係好強烈嘅一個我哋叫一個 form， 即係嗰個體量嘅。咁點解佢個外形會咁強烈呢，就係因為佢係一個俱樂部嚟嘅。其實呢入面呢就有好多間呢即係嗰啲演講廳啊或者係即係演奏廳啊嗰啲。咁所以呢你會見到呢個外形呢好似上面呢高個部分呢有三嚿嘢突咗出嚟，其實就係三個呢啲咁樣嘅 theater， 即係三個嘅劇場嘅。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廣闊聆天嘅人類足跡，感受超出詩意畫意嘅鋭感。建築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馮傑。 但我哋見到咧，以呢種構成主義，好似對於俄羅斯都有一種好大嘅影響啊，或者當時嘅人啦、建築師啦，或者政權入面嘅一啲掌權人啦，都對於呢一種嘅構成主義咧，應該都滿意啊，因為全新嘅嘢、全新嘅政權、全新嘅思想，有一啲新嘅建築嘅風格、外貌嘅建築物都出咗嚟啦。咁但係我哋又翻查翻歷史，見到呢一種嘅構成主義個壽命又唔係好長啫，好似好快咧呢種構成主義咧就完結咗啦。咁究竟背後又發生咗啲咩事呢？ 因為呢就是、當你呢、這個即係、就是、構成主義同即係政治拉上關係之後呢，個弊處就係因為政治係成日變嘅。 嗯。 當政治嘅氣候一轉變咗之後呢，即、就、係、是、你亦都冇晒即係呢啲咁嘅支持啦。特別係呢當時呢即係列寧呢即係、就是、過咗身，咁就史太林上場之後呢，咁史太林就鍾意另一個風格嘅嘢嘅。佢喺1931年至1934年呢就即係搞咗個好盛大嘅即係建築設計嘅計劃，就係、是、去設計呢個蘇維埃宮殿。咁喺呢個宮殿裏面呢，最後呢佢就決定呢俾咗一個設計呢係走返去以前呢即係比較古典形式嘅做法嘅。咁喺個呢好高層嘅建築，嗰個建築呢甚至係話呢就係高度呢即係415米嘅。上面呢就有個列寧像，那個列寧像呢係好似話呢會大過呢個自由神像嘅。咁佢就走返轉頭，即係唔再去支持呢啲構成主義嘅建築物啦。 即係要理解就相當簡單嘅。即係列寧呢就希望呢將個共產主義推向全世界。咁但係呢史太林嘅諗法呢就係咧更加應該咧搞掂咗蘇聯嘅問題先，咁所以咧佢更加多嘅咧就將嗰個建築風格嘅模式更加多喺蘇聯，即係話俄國以外所謂嗰啲加盟共和國或者之後佔領嘅周邊嘅國家度咧就推行，所以形成一個獨立嘅單獨嘅風格。咁但係咧對於在對外嘅推動啊嗰啲咧，其實已經失去咗興趣。咁所以依個嘅走向就會發覺依啲咁嘅好前衛嘅藝術咧，更加多似乎係啲西歐嘅影響大於咧係屬於俄羅斯本土應該有嘅嘢。咁所以依一啲所謂前衛啊新鮮嘅事物咧，慢慢逐佢出去。咁我哋話，無論喺文藝上面啦、文學上面啦，或者建築上面，好多嘅人咧，唔留喺度，即係默默而終嘅話咧，好多咧都係流亡咗去其他地方。 咁可唔可以話呢一種構成主義對於後世嘅影響係對於俄國以外嘅國家係更加大嘅咧？ 係啊，因為佢係非常之短命，去到30年代咧，基本上就冇得再做呢類型嘅建築啦。反而咧就係當時咧就好多建築師咧就流亡咗去歐洲或者之後去美國，就成為咧我哋之後所講嘅現代主義建築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參考。 咁現代主義嘅建築究竟有啲咩嘅特別之處咧？咁我哋咧下一集咧再會同大家慢慢講嘅。以下嘅時間咧又帶大家翻嚟香港。我哋咧香港足迹嘅环节咧，同大家介绍一个香港嘅特色嘅建筑物。 用眼睛倾听光影流苏，段段可人嘅香港回忆；用耳朵跨进我城大地，层层多变嘅本土建筑。香港足迹。 我哋头先咧咁多时间都系同大家讲俄国嘅构成主义，咁但系咧我哋依家香港足迹嘅环节咧就同大家讲香港嘅构成主义。咁但系咧，究竟我哋以下落嚟讲嘅建筑物属唔属于构成主义咧，都仲系众说纷纭嘅。以下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同大家讲嘅建筑物咧就系皇都戏院啦。咁大家都會記得咧，就係佢嘅外形咧都幾特別嘅，有少少咧都同我哋頭先講嘅構成主義咧嗰特點有啲相似。咁啊，卡文，究竟皇都戲院佢係咪構成主義咧？ 我自己咧就對佢係咪一個構成主義就非常之有保留嘅。之前咧就即係喺皇都戲院即係應唔應該保育呢個問題上咧，就有一啲嘅人咧就會提出就話佢係一個蘇聯構成主義設計嘅影響之下嘅一個設計嘅作品。咁我自己本身就有啲保留嘅。我相信咧啲人會咁樣去諗咧，係最主要咧就因為佢嗰個結構咧係好向外表現嗰樣嘢，就有少少似即係構成主義成日都講啦，就話我哋關注到物料同埋物料嗰個即係構造啊，物料嗰個結合啊，物料個表現啊，呢個諗法，亦都係因為構成主義，我哋頭先講咧，就係佢個造型啊、外形啊、個 form 咧，都係好強烈嘅。咁啊，正正係因為即係皇都戲院都有少少呢啲咁嘅元素啦，所以就有啲人咧就認為佢係構成主義嘅。 嗱，即係我哋都知佢而家係一級歷史建築啦。咁但係即係我哋一個歷史建築能夠被升級咧，即係佢有可能係佢本身嘅歷史價值好強啦，或者佢係好獨特嘅藝術表現方式。咁所以如果係爭取佢成為一個更加佳嘅表現嘅話咧，好多時我哋就要嘗試去 prove 佢係有獨特之處。咁所以佢被歸納成可能好多唔同嘅藝術風格咧，可能都係當時大家嘅討論嘅焦點所在，或者爭議之處都唔定。咁所以佢係咪構成主義咧，未必係。即係咁關鍵，因為可能係大家後來歸納嘅後見之明，多於可能建築師當時嘅諗法，唔一定係當時嘅諗法。咁但係咧，我哋可以話借住構成主義嘅一啲嘅特色，去幫我哋去理解皇都戲院咧，反而係我哋的確係可以做得到嘅事嚟。 嗱，我諗佢係咪一個構成主義咧？即係最重要就睇翻頭先 Michael 啊、卓源都有講過，問翻個建築師咪得咯。咁當然我哋而家就冇可能問翻嗰個即係唔喺度嘅建築師啦。咁但係咧，即係佢有冇一啲嘅文獻啊，或者有冇一啲嘅記錄留得低話俾我哋知咧？咁我哋揾唔到嘅，我哋都唔知佢點解會咁樣做。咁但係咧，亦都有啲人揾到咧，就話呢個建築師嘅背景咧，其實佢唔係建築師，係工程師。有可能咧，佢呢個咁大嘅屋頂嘅結構咧，其實就參照咗即係起橋嘅做法，就多過咧佢真係一個構成主義嘅做法嘅。特別係咧，即係我頭先講過，即係構成主義有一個好大嘅特色，就係佢都係即係要係服務一啲即係可能政治立場啊，或者係有一啲強烈啲嘅信息咧要帶出嚟。咁啊，似乎即係喺皇都戲院，我哋又見唔到咯。 咁呢個皇都戲院咧，就係喺1959年嘅時候落成嘅。咁佢嘅前身咧，就係1952年建成嘅船工戲院啦。咁而依家咧，呢個皇都戲院咧，就係由建築師劉新科啦，咁同埋咧1950年嘅香港測量師學會主席啦，阿 George Gray 咧，佢設計嘅。咁但係依家我哋去見到個皇都戲院，究竟佢有啲咩獨特嘅地方？ 本身嗰個建築嘅設計都係獨特嘅，因為佢嗰個屋頂個結構咧，其實我哋真係好少見到，唔單止喺香港好少見到啦，其實喺外地都唔係多見嘅，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另類嘅做法嚟嘅。嗰個屋頂咧點解會咁樣設計呢？就係因為我哋入面有個好大嘅劇院，係可能要坐1000人嘅劇院，我哋唔可以有任何嘅柱喺入面嘅，咁所以我哋就要做一個大跨度嘅設計。咁但係大跨度嘅設計咧，都仍然有好多處理嘅手法嘅。咁點解佢會用一個環形嘅即係結構嘅處理手法咧？我哋都唔知嘅。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特色咯，但係另一個睇嘅視點咧，就係話呢個戲院咧，對於嗰個社區咧有幾緊要。咁啊喺北角呢個社區咧，其實原來咧就有好多戲院啊，或者係一啲為到市民大眾休閒咧而建設嘅一啲嘅建築物嘅。 簡單咧，就是、當時50年代嘅北角叫小巴黎，咁就因為當時有好多上海嘅人咧就喺度居住，咁所以其實係佢哋嘗試走翻過翻一啲好繁華嘅生活方式。其實由依一個位置，即係其實北角同炮台山邊界皇都戲院一直拉翻落去另外一邊，即係北角花圃街，其實一直都旺嘅，全部都係當時嘅好多扒房啊、餐廳啊、食嘢嘅地方啊、娛樂嘅場所啊咁樣喺度。咁所以喺當地有一個咁嘅戲院咧，其實係正常，亦都係代表住當時嘅即係50年代華人社區或者上海嚟嘅依班嘅華人社區嘅經濟能力。咁所以佢哋有能力去起一間靚嘅戲院嚟，等呢啲人嚟吸引佢哋。 即係一個咧，香港當時經濟啱啱開始起飛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社區嘅產物嚟嘅。 劃破限界，編寫建築新章，新觸覺。 我哋今集嘅新竹角咧，同大家介绍一位日本嘅建筑师。咁呢位建筑师咧，好特别嘅。对于我嚟讲咧，一听到佢咧嘅建筑风格咧，我即刻就会好惊嘅。咁点解咁讲咧？就系话咧，佢最中意用嘅一种建筑材料咧，就系纸。咁究竟纸点样可以做一个建筑物呢？我哋有小朋友做一啲劳作，用啲纸去做一间屋仔就话啫。咁但系咧，真系用纸去做一间我哋平时所见嘅一种建筑物咧，究竟点做啊？咁打风落雨点算咧？咁要我喺入面咧，我都有啲惊啦。以下落嚟嘅时间咧，就同大家慢慢去介绍啦。咁呢位建筑师咧就叫做板茂啦。咁就系1957年咧喺日本东京都度出生嘅。卡文，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呢一位。点样用纸去做建筑嘅建筑师呢？ 嗱，咁当然佢个纸咧就唔系我哋普通而家即系用嚟写嘢啊、print 嘢嘅纸 A4 纸 系啦，唔系嗰啲 A4 纸咯。佢嘅纸咧都系有特别嘅处理嘅。咁佢做咗两样最重要嘅处理啦。第一就系话将啲纸搭埋，成为一个非常高密度嘅一个材料啦。第二咧就系佢好多时将啲纸咧卷成一个圆筒形嘅，因为你卷成一个圆筒形咧，咁其实咧佢就会实咗好多，咁啊硬净咗好多。咁佢就用呢个方法咧就起咗好多建筑嘅。咁你见到佢好大部分即系嘅建筑物或者大部分佢出名嘅作品咧，其实都系用呢啲咁嘅纸筒咧去组合而成嘅。咁佢除咗用纸之外咧，其实佢对建筑界一个好大嘅贡献咧，就系话佢系做咗好多研究咧，去做呢个灾后嘅建筑嘅，就系话咧发生灾难啦嘅时候，我哋点样去即系好快咁去起到一啲赈灾用嘅建筑物嘅。咁特别系佢一举成名嘅一个机会咧，其实就系当年啊，1994年咧，日本发生咗阪神大地震啦，咁就真系好多灾民咧喺神户嗰个地区嗰度。咁佢咧就立时咧就做咗咧一啲嘅灾后咧俾居民栖身嘅一啲臨時嘅住所。嗱，呢啲臨時住所咧，佢就好聰明嘅。點解咧？就係第一咧，佢就係用啲紙筒咧嚟做材料啦。因為咧，如果你突然間需要搜集咁多建築材料咧，其實好難嘅。但係相對上，即係用紙喺日本呢個文化上邊咧，佢哋係容易咗好多嘅。第二咧，就係佢見到咧，其實災後建築一個好緊要嘅地方咧，就係話發生完災難之後咧，其實外邊啲人想嚟幫你咧，唔係真係咁容易嘅，因為路又可能震爛曬啊，橋啊震斷曬啊。其實外邊嘅人要嚟到咧，唔係真係咁容易嘅。最緊要要幫到嘅咧，其實就係佢哋自己嗰班灾民，所以咧佢发明呢个建筑咧系可以由嗰班灾民自己起出嚟嘅。嗱，用纸本身纸亦都轻啦，咁啊灾民嘅运输上面亦都容易啦，而且咧用纸用一个组装嘅方法咧，其实咧灾民自己系做得到嘅。咁所以当时咧佢嗰个赈灾嗰个临时房屋嘅做法咧，就系咧个地基咧其实就唔系真系我哋平时用嘅石屎地基啊，而系咧去用一啲即系汽水嘅膠盤啊，即係我哋而家成日咧搬汽水咧，咪有一個個大嘅膠盤嘅，佢就將啲膠盤咧拍埋一齊，就成為一個地基。咁、那個膠盤咧一格格嘅嘛，我哋擺汽水就用嚟咧插嗰啲紙筒，將個紙筒咧插埋一齊咧，就成為嗰個外牆。咁啊上邊咧再擺一個帳幕，就成為屋頂。咁就災民自己咧就好容易咧就可以起到呢啲臨時房屋。咁就起碼咧你唔需要咧露宿街頭啦，咁就有一啲好快可以起到嘅臨時房屋咯。 即係睇資料話，我都覺得佢係好好嘅一位建築師。點解咧？就我自己即係近幾年都有關注東北地震啊，即福島核災之後嘅啲災區嘅情況，我都一直都有睇到啲相或者睇啲資料嘅。再睇翻原來幾個嘅當時嘅臨時房屋咧，其實係板茂起。當時譬如一個體育場館剩翻喺度未爛嘅，咁點樣住好多人咧？咁我哋不嬲睇嘅，譬如香港話咩臨時露宿啊，啲入去住咪瞓喺地下咯。但佢咧就用咗竹啦同埋布啦，將嗰個大嘅體育館咧間開咗，仲幾十個細嘅空間。咁用咁嘅方式咧，就令到大家即係可能一個家庭好慘嘅時候，都有一個所謂私人嘅空間。咁布同布嘅間開嘅時候，佢就好似即係拉開有一道門咁去做。而成個過程咧，你會見到嗰種簡潔啊、整齊啊，即係就係一個咁。即係都叫好凄慘嘅狀況之下咧，都能夠保持到即係一種所謂獨特嘅美感，而喺嗰個美感咧係一種非常日本嘅一種美感。所以喺嗰啲畫面或者睇嗰啲相片嘅時候，覺得啊，佢真係一個幾有意思嘅人。 係啊，佢其實咧上次即係嗰個阪神大地震咧，佢除咗做嗰啲災後嘅住宅之外咧，亦都因為當時啊即係受災嘅其中一個社區咧，都係一個即係天主教嘅社區嚟嘅。咁所以當時咧，佢都為到啲災民咧起咗間咧紙做嘅教堂啊。咁啊規模就比嗰啲臨時房屋就仲大啲添嘅，因為即教堂你要崇拜嘅时候都要好多人可以坐到入去。咁我纸做教堂咧就用一啲比较粗嘅头先讲嘅纸筒啊去做主要嘅柱啦。咁上面都系冚翻做一啲好似帐幕形式嘅做法。咁本身都系好简单嘅，但系就即系可以做到一个都非常之庄严考过嘅一个教堂啦。 咁最近咧呢個教堂咧我都去過，但係咧就唔係去呢個神户，就係、是、咧因為咧即係之前咧日本咧發生海嘯之後咧，台灣其實就俾咗好多嘅幫助嘅，咁所以咧佢就將呢個紙做嘅教堂咧就送咗俾台灣，咁而家咧就擺咗喺台中。咁如果即係大家有機會咧去到台中咧，咁都可以去參觀一下。咁呢個紙教堂咧就喺個地方咧就係喺即係日月潭同台中市中間嘅，咁去完日月潭可以路過呢個即係紙教堂。 建筑的美可以很具体，又可以很抽象。你会欣赏板茂紫教堂的纯粹，又会欣赏构成主义天马行空的设计概念。虽然各有特色，但是同样令人着迷。看完这些独树一帜的建筑之后，回去现代化的大城市，会不会令你有种厌倦呢？但是我们日常见到的建筑设计看似普通，但是背后的故事和理念是建筑史上重要的一页。下一集和大家讲现代主义建筑的故事。再见。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贤、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